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候会幻想自己的人生会经历另外一番景象，突然之间一下子变成亿万富翁，突然之间一下子有一个巨大的转折、改变、成就，突然之间一下子有一个巨大的自己想象不到的，能够更改、扭转自己原来的失败的、沮丧的光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幻想过？ 有， 哇，对，其实很多人都在幻想，对不对？或者有一些人呢会在规划，有些人是幻想，有些人是规划，有些人是实实在在的在努力，对不对？到一个地步呢，你会发现现实会无情的赐给我们两个耳刮子。现实会无情地揭露我们生命当中的真相，就是我们所有的幻想，甚至包括人间的努力，大多时候都是不尽如人意的。我说这个大多时候，其实亚当夏娃也幻想过，建造巴别塔的人也幻想过，甚至该隐建了一座城，以自己的儿子来命名，对不对？人世间一切的幻想，其实就是想要自己来掌管自己的人生，做自己的王，甚至得享，这个祝福，得享平安，得享喜乐，得享安舒，得享这一切的一切，对不对？而得享的这一切，其实就是亚当曾经在伊甸园里失去的东西。你仔细想一想，亚当在伊甸园里有财富，有权柄，有平安，有喜乐，有永生，有神的同在，有祝福啊，神就祝福他们，生养众多，对吧？哎，这不就是人世间一切的努力想要抓取的东西吗？刚才我们罗列的这些词汇，对不对？但事实上，人靠自己不能重返伊甸园。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有一天，伊甸园会幕、圣殿、圣城将扩展临到全地。是的，这就叫福音。福音是人所做不到的，神来代替我们做到。不仅仅是在遵行上帝律法的事情上人做不到的，神代替我们做到。还有就是在人的盼望，在人的一切美好的期待上，人达不到的，人得不到的，有一天神赐给我们。几千年来，人是不是想要长生不老？几千年来，人是不是想要金银财宝？几千年来，人是不是想要自由、平安、喜乐等等？不用罗列，每个人都想。但是，因着罪和死的缘故，有死隔绝，有罪掺杂在其中，人都得不到。在某个角度来讲，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人这一切在本质上都没有得到，连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没有得到。当然，耶稣基督本来就要为我们的缘故去承受亚当的后代要承受的痛苦，这是他本来的使命。但如果连耶稣基督这一位完美的人，当然他是神，但是至少他是完美的人都没有得到的话，那么自从亚当曾经有过短暂的得到之外，就是堕落之前得到之外，亚当所有的后代都没有得到过，对不对？换句话说，神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就是重塑一个新的亚当，重塑一个新的族类，重塑一个新的群体，让亚当曾经短暂得到过又失去的东西重新赐给全地。你知道，亚当若是不堕落，亚当所有的后代子孙其实一直是享受伊甸园圣殿荣耀、祝福、平安、喜乐、永生、神的同在、父这个权柄。一直是享受的过程，对不对？但亚当因为由于失去了，所以万国万族万民都失去了，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到了启示录当中，万国万族万民又重新得到了亚当曾经失去的，对不对？而这里的万国万族万民是不是都是亚当的后代？我指的是血缘上的，当然是，对不对？换句话说，上帝让亚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应该让他和他的后代得到的这一切的祝福、美好、荣耀，以及对神的敬拜、荣耀神这一件事情，到了启示录当中是真正的实现了，而中间一定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让这件事情实现了，对不对？ 当然中间发生的就是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再来，福音，对不对？福音成为逆转整个宇宙，扭转亚当和亚当后代的唯一的关键的要素。在启示录21章当中，那里第一节就说，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了一个新创造，请注意，那个新天新地是一个新创造，对不对？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一旦他讲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是跟现今的宇宙做一个对照，对不对？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当然，所有上过启示录课程的人都知道说，这是上帝更新创造的大能，胜过一切的这个罪恶的最终的那个终容的美好的光景。哎，这是一个新天新地，对不对？但是你接下来去读第二节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他好像突然之间转换了话题。第二节他开始说这个新天新地是什么？我又看见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对不对？哎，在接下来的意象当中，他没有具体的描述新天新地具体的样子，他反而开始展现一座城。你知道，单纯的用文法分析，你可以画等号，就表明说这个新天新地就等于一座城。是的，这个是很明显的，单纯文法分析上，因为它按理说第一节讲完新天新地，第二节就要讲新天新地的样子，那么它其实也讲了新天新地的样子，就是一座城的样子。并且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城，甚至你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它其实是像圣殿那样的城，对不对？继续往下读，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像圣殿那样的城。然后你再读到第22章的时候，它你继续往下读，它不仅像圣殿一样的城，它甚至像伊甸园那样的城。请注意，像伊甸园，不是说是伊甸园，当然它是比伊甸园更高级版本的，对不对？为什么呢？有生命河流出，生命河曾经在伊甸园里出现过，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曾经的伊甸园在这里重新的被恢复更新，并且成长完满。换句话说，整个天地都会像一座巨大的城，巨大的殿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并且启示录21章到22章所描述的景象，当然它的第一个首要背景是创世纪在那里，对不对？其实它有第二个首要的旧约的背景，就是以西结书的第40到48章的内容。因为在那里以西结描述了一座末世圣殿的图景，对不对？但那个荣耀的末世的圣殿，那个圣殿荣耀到一个地步，远远超过了当年所罗门建造的那个圣殿，对不对？请注意，以西结描述这个圣殿的时候，当年圣殿已经被拆毁了，就意味着这不是一座地上的圣殿，这明明是一座未来的神要这个亲自建造的，神的荣耀充满的圣殿，对不对？请注意哦，你必须注意，以西结书描述的这个圣殿是在地上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已经被拆毁的框架之下去描述的。当你去读到启示录21章、22章的时候，很明显他不断的去 call back 回去那一个以西结书的那个圣殿的样式。启示录21章第10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哎，他到了一座山上，对不对？那以西结书40章2节那里说，以西结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这就意味着圣殿是建立在山上啊。很明显，这个跟所罗门建的圣殿都也是一样的，对吧？圣殿是被建在山上，我要向山举目嘛，对吧？上行之师嘛，啊，圣殿是被建在山上，而甚至呢，启示录那里也在说到了一座高大的山，然后11节又说城中有神的荣耀，这个跟以西结书43章那里几乎是描述的一样的，说那里以西结描述的城充满了神的荣耀。然后呢，还有一个对应，启示录的21章的12节说， 曾有高大的墙和十二道门，对不对？接下来不厌其烦的来描述这十二道门，对吧？哎，如同以西结描述的，曾有十二道门，所以读启示录的犹太人，他会立刻联想到以西结书的那段的经文，就是以西结曾经预言的那个荣耀的、宏大的、充满全地的那座城，那座殿在这里被怎么样？被应验了，对不对？并且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说描述有一条河，对不对？哎，你有没有想到启示以西结书也在描述一条河？那条河在以西结书那里说从圣殿流出来的水，对不对？并且滋润万物，复兴万物，医治了万物，对不对？哎，这里说生命河结十二样的果子，叶子能够医治万民，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呢，首先启示录所描述的这一座这一个新天新地是一个圣城，是一座圣殿，并且这座圣城和圣殿有强烈的创世纪的第二章的这一个背景，也有强烈的以西结书四十到四十八章的背景。再举一个例子，这座圣城，这座启示录所描述的城，其实也跟所罗门的殿非常的相似。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那里说，这座城的原材料是什么？罗列了很多的原材料，对不对？宝石，各样的宝石，对吧？各样的金金来描述这座城。当然你可以说它是宝贵的，它是荣耀的，没问题。但是很明显，这些原材料也是在列王记上那里六章七章九章十章的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的描述，你记得对不对？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用了各样的金金，对不对？圣殿里面有非常多的金子啊，并且启示录这里说这座城的长宽高都怎么样？一样，长宽高一样，这个很明显是对列王记上那里圣殿的引用，因为那里的至圣所长宽高都一样，并且是一个扩大版的至圣所，因为在那里至圣所的长宽高也不过是多少轴？我忘了多少轴，对不对？但是约翰在这里描述的城长宽高四千里是一个非常非常扩大版的一个至圣所的样子，所以这里其实在说这座城其实是一座圣殿。好，回过来，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所描述的新天新地和它余下的整个的内容，一座像圣殿形状的，像原子模样的，一座圣城，其实是一个地方，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大家记得我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曾经特别说过一种叫做视角的转换，对不对？他会说他听见，说这个，他看见的是一只羔羊，他听见的是一只狮子，但是他转头看见的是一只羔羊，对不对？视角的转换是启示录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法，就是他看似比如上一节经文在描述某一个事物，下一节直接描述另外一个事物，但这两个事物是同一个事物，这就是视角的转换来描述这件事情啊，视角的转换。所以呢，城殿原子新天新地，所以新天新地是什么样的样子的呢？是一座圣殿，是一座圣城，是一个像很像启示录很像创世纪一开始的那个园子的模样。我不是说它是园子，它是一个园子的高级版本，但是它依然带有曾经园子的特性，对不对？所以新天新地像一座圣殿，像一座园子的圣城。为什么这样说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哈，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不断的提到说，二十一章八节说，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等等，这一切有什么为他们存留呢？烧着的硫磺火壶为他们存留，对不对？但这里所描述的， 很明显其实是指的就是指那些非信徒，那些要审判要灭亡的人，对不对？但是二十二章那里又说城外，当他描述这座城的时候说城外有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等等等等，是不是跟二十一章描述的是一类人？是一类人，对不对？好，那么合理的说城外的人就是在地狱中的人，对不对？因为地狱的描述就是硫磺火湖的是这一类人，但城外的描述同样是这一类人。换句话说，你突然发现这个城的概念就不是一座我们想的建筑的城了，因为城外的就在地狱里，那就意味着城内的是得救的信徒，城外的是灭亡的信徒。换句话说，这一座城是一个分隔线，是一个分角线。换句话说，城外和城内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可以这样说的吧。好，那么是什么来分隔这件事情呢？城内的是新天新地的荣耀的，城外的是硫磺火湖的地狱的，对不对？换句话说，它其实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分隔的。换句话说，新天新地确实是一座城啊，一座荣耀的城。所以约翰的作品当中的这个模式哈，就他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然后呢第一节说看见新天新地，第二节突然解释说这个新天新地就是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这就意味着在约翰那里是划等号的，在约翰那里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一座扩大版的圣殿是全部划等号的啊。那么约翰为什么把新天新地跟这个新的一座圣城、新的一座圣殿、新的一座园子来划等号呢？我们需要从最开始来看，我们需要先从伊甸园来看这件事情。首先，伊甸园这一座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园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圣殿、第一座圣所。再说一遍，伊甸园这一个园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圣殿、第一个圣所。为什么这样说呢？有几个证据哈。第一个证据，这个园子跟我们家的后花园其实不太一样的，即使我们家的后花园打理得很漂亮，但是跟这个园子的性质还是不一样。请注意，伊甸园里不仅仅是漂亮那么简单，首先伊甸园在性质上是神特别临在的地方，是神特别同在的地方，对不对？因为那里描述说呢，神在园中行走，神在园中跟亚当夏娃同在，神在园中启示真理，神在园中跟他们说话，神在园中祝福他们。总之是在那个园中，神把他安置在那个园中，对不对？那里有神的同在，那里是神的园子，对不对？好，你想一想，在旧约圣经当中，除了伊甸园是神特别同在临在的地方之外，哪里还是神特别临在的地方呢？好，比圣殿更早的其实是会幕，对不对？会幕嘛，以色列的祭司进入会幕，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摩西进入的时候，那上面有什么？会幕就有荣光充满，对不对？会幕就有荣光充满，那你当然知道那个光是神，代表神的荣光了啊。当然在会幕之前更早的一个地方，其实西乃山顶嘛，对吧？摩西在那里与神怎么样会面，于是在那里上帝与他同在，颁布律法，启示真理，与他会面。好，总而言之，常规的神与人同在的第一个地方其实是会幕，我说的是常规的，对吧？那之前当然还有了，还有方舟，还有祭坛，还有很多的地方，但是常规的第一个地方是会幕。摩西进入会幕，大祭司亚伦进入会幕，在那里有上帝特别的临在，在那里有上帝特别的同在，对不对？好，那所以你发现伊甸园是神特别临在听神说话的地方，会幕同样是这个神临在听神说话的地方。所以伊甸园在这个角度上来讲跟会幕特别的 像，特别的像。并且在创世纪当中提到一件事情，说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对不对？你知道行走这个词也在生命记那里、利未记那里用来描述神在会幕当中的临在，非常有意思。甚至和合本直接把它翻译成行走。我给你读一处生命记23章的第14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行走代表什么？行走这个词其实是代表同在，你知道吧？行走这个词表达的是临在，神临在在那里。所以园子是一个特别神临在的地方，就如同会幕和至圣所那里神特别临在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理由。所以这个园子是第一座圣所圣殿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居住在这个园子里的亚当特别像后来进入会幕和进入至圣所的祭司，跟他们特别像。为什么特别像呢？创世纪第2章15节说，神将亚当安置在园中，要做什么呢？常规是要做什么？修理和看守，对不对？你要知道修理和看守这两个希伯来文更常规的是被翻译成服侍和守护。服侍和守护，当这两个词一起出现的时候呢，其中有好多次指的以色列人服侍和遵守神的话没问题，但是更多的有很多次指的是在圣殿当中祭司服侍和这个守护圣殿，在圣祭描述祭司在圣殿当中的忙碌的活动，就是用的修理和看守这两个字。那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亚当在伊甸园里所做的修理和看守其实是有宗教意味的，是敬拜意味的，是祭司性的。就如同祭司在圣殿里去修理看守，去服侍金灯台啦，去服侍香啦，去服侍陈设饼啦，去服侍那一切事情，用的就是这个字。所以这表明亚当是祭司性的啊。在这里亚当所做的其实就如同祭司在圣殿里所做的一样，哎，证明园子确确实实是一座圣殿。并且你知道在这个在以西结那里也好，在这个圣殿那里，包括在会幕那里，他同样的告诉我们，祭司身上穿的以弗德呀是有宝石的，对不对？是有宝石的。祭司所整个的穿着，你仔细去看的时候，跟在伊甸园里所指向的那一个这个那里的金子是怎么样？是好的。并且伊甸园里我忘了他开始罗列那些宝石的名字，对不对？红宝石什么蓖玛瑙的，反正不是蓖玛瑙哈，蓖玉玺这个玛瑙宝石什么的之类的。你去读创世纪那里的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这个到底干嘛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后来你去看祭司的穿着，去看圣殿的时候，你包括去看启示录的时候，同样的事物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你就知道说它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结论是，圣伊甸园是第一座圣殿，亚当是第一位祭司，伊甸园是第一座圣所的证据。那并且伊甸的这个园子呢，还有一个跟会幕跟圣殿能够连在一起的，伊甸这个园子曾经出现了一个天使叫做基路伯来看守，对不对？为什么基路伯要来看守？你要知道其实是亚当夏娃失败之后基路伯来看守的吧。本来看守伊甸园的应该是谁？修理看守的应该是谁？亚当和夏娃，对不对？亚当夏娃修理看守，但亚当夏娃不仅没有修理看守好伊甸园，反而容许罪恶蛇进来，反而他们听从了蛇的谎言，他们 不, 不再敬拜神，他们开始敬拜自己等等，这一切表明他修理看守失败了，或者说的准确一点，他的敬拜上失败了，对不对？因为修理看守是一个敬拜性的一件事情嘛，他在敬拜上失败了，于是神就拣选了基路伯来看守伊甸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用的是这个把守，用的是同一个字看守，对不对？用的是祭司们常常用的那个字，就是看守圣殿。要在尼希米记也好，在历代志下那里也好，讲到他们看祭司们要看守圣殿的时候，跟基路伯那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是一个字啊，看守把守，也就是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用在亚当身上的那个字，就是在园中修理看守，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呢，你会发现这个伊甸园，我们说它是圣所的一个原因啊，又有一脉相承了，对不对？后来的圣殿当中总有基路伯的角色，你发现没有？哎，幔子上绣着基路伯，表达的是他在把守进入至圣所的那个道路。你要知道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幔子上是有绣着基路伯的，那他在把守进入至圣所的道路，他在看守啊。所以呢，当然这个是亚当曾经需要做的事情，亚当失败了之后基路伯来看守，这是又一次的对应。并且呢，生命树也很有意思哈，生命树在以色列的圣殿当中，很多神学家都认为说它很有可能是金灯台的原型。金灯台的原型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看那个金灯台的制作的时候，怎么看它都像一棵杏树，对不对？啊，杏花杏树长得像杏的枝子，有一共有七个，这个两边各三个，中间一个，对吧？对，有球有花，对吧？一直在重复有球有花，有球有花。其实很多神学家都认为说呢，这一个金灯台的原型是生命树啊，不具体讲了哈，因为金灯台一直在照亮，对不对？一直在光照着陈设饼，一直在照亮着整个以色列的会幕，对不对？它有一个照亮的作用，对吧？那生命树等等哈，那伊甸园，结论就是伊甸园其实是以色列圣殿当中的原型。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列王记上那里，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常常用一个词汇来描述说，那些殿的墙一概用什么来遮蔽啊？香柏木，对不对？一概用香柏木来遮蔽，并且描述这个它的壁画也好，或幔子上的这个，我可以叫刺绣嘛，总之就是它的图案嘛，常常说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内殿外殿上都刻着基路伯，有棕树和初开的花，网子周围有两行石榴遮住，遮盖柱顶，两个柱顶都是如此，很明显这是一幅园林景象，对不对？他提到野瓜，提到初开的花，提到棕树，提到香柏木的遮蔽，这很明显是一幅园林景象嘛，至少它的图案图画全部是园林景象。因此呢，很多神学家认为说呢，伊甸园其实塑造了后来以色列圣殿的那种园林的图案，园林的景象。并且呢，伊甸园跟会幕跟圣殿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是朝东的，入口朝东的，有水流出来的，对不对？你知道以色列的末世的那座圣殿，以西结看到的图画，也是朝东的，并且有水流出来的。启示录当中也是，对吧？圣殿当中有生命河流出来。并且还有一点的对比，就是我们去看这个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它通常都有三层的结构，对不对？这三层结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叫做至圣所、圣所和外院。这三层结构当然圣洁程度是依次递减的，依次递减的，最神圣的是至圣所，其次是圣所，最后是外院。那外院以外就是 就是世界了，反正就对吧，就是整个世界了。多说一点，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心意是不是就是让他们整个全部聚在圣所那里，都往圣所那里跑而已？你如果去读整个旧约的话，有一个无形当中的甚至是有形的脉络，就是上帝希望从圣所从至圣所到圣所到外院，再到整个后来不断的扩展扩大版的圣殿，临到天下万国，对不对？因为以色列民作为万国的祭司，作为万民的光，作为上帝的选民，作为上帝的儿子，他承担了一个使命，就是向万国来怎么样做见证嘛，向万国万民来做见证。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的方向错了之后，不仅没有向万国万民做见证，反而成为成为了万国万民的一部分，对不对？反而用另外一个词来描述，叫做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对吧？那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景象了。那其实呢，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创世纪的第二章，其实伊甸园伊甸那里面对伊甸的描述也有三层的结构。你去读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你先从第十节开始读，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哎，那园子指的是哪个园子？就是指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伊甸园连成一起说哈，就说成一个地方了。其实那园子就是神把亚当夏娃安置的那园子，对不对？安置的那园子，安置在那里。但是呢，它这里有一个细节，其实很多神学家认为说，严格来讲呢，水源就是水源流的那个水源跟这个园子其实不是一个地方。你从第二章第十节能够看出来，水源跟园子不是一个地方吧？就水的源头跟这个园子不是一个地方，对不对？园子是毗邻水源的一个美好的园子，对不对？所以呢，一些神学家会认为说，水源的地方叫做伊甸，水源的地方叫做伊甸，从伊甸流出来嘛，那个地方叫伊甸。那从那里流出来的水开始滋润那个园子，所以那个园子叫伊甸园，就是被伊甸的水流出来滋润的园子叫伊甸园。其实伊甸园呢，你明白哈？就比如说这个蓝山区这里叫临沂，但是其实整个临沂地区所有的地方都叫临沂，你明白哈？就是城市市中心叫临沂， 那地方叫沂树和平园 吗？对，总之呢，它其实是两个概念，对吧？你看哈，水源流出来的地方叫伊甸，对吧？被这个水滋润的地方叫伊甸园，但是这个伊甸园这个园子跟那个水源很明显它是两个地方嘛。好，所以呢，最里面的或者说最神圣的最圣洁的那个地方叫伊甸，那里是最圣洁的地方，而亚当是在第二层，在园子里，在第二层园子当中来服侍，在敬拜，在修理，在看守。而神学家认为说，园子外面就是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之后被赶出了这个园子，对不对？园子外面是当时不宜居住的第三层，这是一个三层结构，伊甸最底层，园子第二层，园子外面就是园子外的世界第三层，分别对应了圣殿的至圣所、圣所和外院。并且你知道，在以西结书那里28章那里提到圣所的时候，常常用到复数的形式，提到圣所常常用复数的形式，因为圣所的复数常常用来形容圣殿，因为在圣殿当中它有不同的圣所嘛，至圣所、圣所都叫圣所，对吧？它有不同的圣所，它是用复数的形式，而且旁边圣所里面的物也有不同程度的，就是虽然往外也是圣的，但是虽然是圣洁度看起来更低的，对吧？但是其实在本质上也是圣的，就外院嘛。所以呢，很多神学家都认为说伊甸园 是第一个三层的神圣结构，后来的会幕和圣殿都是照着这个三层的神圣结构来建造的。所以结论是，伊甸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圣所，第一座圣殿。再讲一个这个经外的这个次经的典故，就早期的犹太教几乎都是把伊甸园视为第一个圣所。主前160年有一本书叫西年书啊，是次经哈、啊、是这个经外经典，是这个旁经，是这个犹太的经典。西年书8:19说，挪亚知道伊甸园就是至圣所，是主亚维的住处。西乃山在旷野的中间，西安山在大地的肚脐的那个地方，三处地方彼此相连，是主亚维所到的圣地。只是读给大家听，这个不是启示哈，这不是启示，这是犹太的经典哈。很有意思哈，至少西年书那是犹太的文化、犹太的宗教、犹太人普遍认为说园子是一座圣殿。他但是有一个点很有意思，他把这个园子跟西乃山、跟这个西安山连在一起，这很明显是圣经神学的这个进入嘛，对吧？西乃这个为什么他把西乃山和西安山也连在一起？西乃山是摩西在那里与神同在的地方，建造会幕的地方。西安山是建造圣殿的地方，园子是第一座圣所，会幕是第二座，圣殿是第三座。所以他把园子、西乃山和西安山这三个地方呢，这个连在一起。如果你去大，我们当然今天不知道这个伊甸园具体的位置，这个确实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大体的位置我们还是几乎历史学家们、神学家们取得了基本的共识的，对吧？就大体的位置，你知道如果大体的位置是那样的话，其实伊甸园那个园子是建在山上的，对不对？山上的大体的位置是这样的。那你知道圣殿是建立在山上的，在启示录当中上帝把约翰带到高山去看那座圣殿，山上的山上之城就在这里，这个是有这样的典故的哈。为什么说教会是山上之城，为什么不说海上之城呢？都说教会是山上之城，对吧？它其实是有这样的圣经神学的典故的，因为教会也就是神的殿嘛，教会当然是神的殿，所以说教会是山上之城。甚至耶稣基督说城道在山上是啊不能隐藏的啊，所以呢早期的犹太文学也是这样认为。好，我们梳理了圣殿第一座园子的这个圣殿的那个特性之后，那你就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特性当中，上帝把亚当安置在那个园子当中就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这个使命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对不对？当然有些神学家直接归纳为叫做文化使命，没问题，你必须遵从这一个基本的学术讨论的词汇哈，无论你赞不赞同这个词汇，但是这你要遵从它，对不对？创世纪1:28，神就赐福给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对不对？请注意，在那一个新译本当中，它直接翻译为叫做征服全地。创世纪1:28，神给了他们的这一个使命的几个元素。第一个元素，神赐福给他们，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使命的来源、祝福、能力全部来自于神，对不对？神赐福给他们，这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是什么？生养众多。第三个要素，遍满地面。第四个要素，治理这地。第五个要素就是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活物，就是总结了，简单来说就是管理全地，对不对？请注意这里的治理这地，其实在新译本当中它直接翻译为叫做征服这地，征服全地，其原文就是征服的意思。所以呢，征服意味着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园子外面的世界是需要被征服的，是需要不被征服的。园子外面的世界你知道其实并不那么宜居，对不对？当 亚当遵照神的使命去生养众多，去敬拜，去修理看守，去敬拜神，去遍满这个地面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全地，就是这个园子就在不断的扩大，全地就变得不断的像一个园子啊？你知道最终亚当其实是失败了，对不对？但是虽然亚当失败了，但是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确确实实全地变成了园子，或者说比园子更高级版本，全地变成了圣殿，全地变成了圣城，对吧？换句话说，这是亚当起初就拥有的使命，就是让全地变满神的形象和样式，全地变满，成为一座神所同在的园子，全地都要成为这样一个地方，这就是征服的意思嘛。所以约翰沃顿这样说，他说人要按照创世纪1章28节所说的遍满全地，我们只能认为他们不会静态的滞留在伊甸园，但是离开园子貌似很艰难，因为园外之地并不像园内的地那么的宜居，所以呢，他推断说人们应该逐渐的拓展园子，而拓展的方式就是生养的方式，就是修理和看守的方式，就是人们应该不断的遵守上帝的诫命，请注意是遵守，去生养，去遍满，去修理，去看守，其实呢，他最终说当人这样去生养，去遍满，去修理看守的时候，是在拓展神圣洁的空间。我甚至认为这不仅仅是他的推论，他有严格的从新约往后看的后见之明的，因为当你从新约往回看的时候，这确确实实是神起初的计划，就是最终在启示录当中，全地变成了圣所，全地变成了圣殿，神的荣耀充满了全地，整个新天新地都变成了一座，我们刚才说的，变成了一座圣殿。换句话说，那个圣殿其实是扩展到了全地，对不对？那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失败的话，是不是意味着那个园子应该扩展到全地？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推论嘛，就是从后见之明当中往回说的一个合理推论。但是上帝赐予亚当的使命他失败了，对不对？当然你知道亚当的使命失败了，只能由基督的使命来给完成嘛。基督是第二个亚当，在所有亚当失败的地方，基督成功了嘛。甚至不仅仅在将来的新天新地这样是这样子的，当基督升天之后，他曾经对着以色列民对着门徒们，对着使徒们，也是对着我们说，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不是一个扩展的画面？当他说教会是神的殿，当他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的时候，但这一群殿，这个是一个病句哈，这一群人组成的殿，当他们不断移动的时候，不断传扬恩惠的福音、赦罪之道的时候，不断的宣扬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殿是不是不断的在扩展？很明显，这个殿在扩展呀，这座属灵的圣殿不断在扩展，借着福音扩展主的殿，扩展到直到地极嘛。所以，我们是神的殿，指的是各族、各国、各方、各民当中，现在全球当中所有的信徒共同组成神的殿，这个毫无疑问，对不对？连在此时，殿都是在扩展的。换句话说，教会承载了亚当曾经失败的使命，就是扩展伊甸园这个使命。亚当因着犯罪，因着自我敬拜而是一个敬拜自我、相信蛇而失败了。但是教会因着敬拜我主耶稣基督，承担我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大使命，借着属灵的生养众多，确确实实传扬福音就是属灵的生养众多嘛，来不断的扩展这座殿。换句话说，创世纪1章28节那里，亚当本应该扩展园子的境界，将园子的圣所次序扩展到园外的空间，来承载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使命，直到扩展到全地，但是失败了，基督来重新的扭转了，或者承接了，在亚当失败的地方他成功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伊甸是第一座 圣所，第一座圣殿的原因。而这一座圣所和圣殿一脉相承，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呈现在我们的眼前。